初心，扎实工作， 廉洁奉公，身体力行。FM 幺零七三 ，AM 幺零二六，北京城市广播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。职场帮帮团。 找工作 难， 招人才 难， 世上无难事，且听职场帮帮团。 厨师、司机、保洁、前台、销售、快递， 换 编辑、策划、总监、会计、软件工程师， 换 律师、翻译、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， 换。 停停停停停，挑花眼了，挑花眼了。 脚踏实地，志在千里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。 听众朋友中午好，这里是 FM 幺零七点三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，欢迎您的收听，我是主持人香露。今天我们的嘉宾是资深的人力资源专家顾问董一鸣。一鸣您好。 香露好，大家好。 一鸣，您身边有没有生二胎的女性朋友或者是女性同事？ 有，非常的多。 非常多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多起来的？ 是从最近三五年吧，就突然之间如雨后春笋 大家都开始纷纷的生二胎了。 是因为政策放开的缘故，还是因为他们本身就打算生？ 因为本身就打算生，然后再加上政策放开的原因，然后大家就开始觉得，哎，身边的人都开始生二胎了，那我也开始生了，所以最近几年尤其的多 啊。有没有一些共性，比如说他们的年龄段在多少岁到多少岁之间？ 年龄段大概都在30岁到40岁之间。大概是这样一个年龄段，也就 是 说 是中年了。 对，我们可以认为是中年。比传统意义上的生二胎的年龄段应该会稍微错后一些。 所以我们今天的话题呢，要和大家来聊一聊，要二胎还是要事业。 不交学费的课堂， 真材实料的案例， 亲身体验的讲述， 每天12:30到13:30，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。 接下来我们来听一段电视剧《二胎时代》的录音。 今天乖不乖？ 乖。妈妈，我什么时候还能去幼儿园？ 今天是周六，后天怎么去 呢？那可是我想跟小朋友玩。 你在幼儿园跟小朋友玩是不是特别开心啊？ 对。 你在家里面跟爸爸玩不开心吗？ 爸爸是大人，他不是小孩子，我想跟小朋友玩。 那妈妈要是再给你生一个小朋友陪你玩，愿意吗？ 愿意，那是小弟弟小妹妹。 还不知道，反正呢就是小伙伴。 我不要。 为什么呀？ 我就不要。 哼，这都没你的事，别招。 来来来来，吃鱼，星儿你最爱吃的鱼来了，来。 哎，你怎么了？ 我跟你讲，我受不了这个鱼腥味儿。 你不会真的是？这是不是能开玩笑啊？我原先以为你…… 陆晓东，你给我闭嘴！什么事儿？老实坦白，怎么个情况？不是，哎，来人了，来人！陆晓东开门。 哎，小东啊！ 哎呦哎呦哎呦！算了，干小伙小爷。这个鱼怎么烧的了？下次教教我的呀。 教弄。 哎，把这事忘了。灿灿，去舞会让我给你的二胎准生证。灿灿吧，恭喜你哦，又要当外婆了，老开心啊。哦，我们老头子等我回去烧饭呢。哦，这位这位啊。 哎，好， 很好啊。 再见 啊。二妈，没事吧？听我解释，怎么回事？你有什么好解释的？你不想工作，你不能这么做啊！你这多卑鄙呀！你想， 我卑鄙？我办这张证根本就不是你想的那个意思。 我第一天上班，我受了一肚子的气，我就觉得我什么事儿都能干呀。我一气之下办了这张证。我要真要想生孩子的话，我这几天加班，我干嘛非要喝咖啡呀？是不是？那很多事情，意想不到的嘛。那谁知道她真的怀了？你骗我，你有什么好处？你，我没骗你。再说你要怪你，不能怪我一个人。我一个人生不出孩子，你要怪你怪他。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电视剧《二胎时代》的录音。其实生二胎啊，不是女方一个人的事儿，是夫妻两口子的事儿，甚至啊是一个大家庭的事儿。 对，尤其是要有计划、有组织的进行。 是啊，以你身边的朋友为例的话，他们当时是怎么做这个决定的？有没有跟您聊一聊？ 昨天刚刚我有一个客户还在跟我聊这个话题。他今年是已经过了40岁了，41岁了。对，他也想生二胎，然后他这个当时聊这个话题已经聊了2-3年了，然后终于遇到了一个像我这种他认为他说比较懂行的前辈哈，他希望来跟我咨询一下。他呢最近也是想生二胎，老大呢大概7岁半左右，他就觉得说如果再不生的话，身体上啊也是接受不了了，然后这个老大可能这个差距也就比较大了，所以他最后在想，他说我要不要生二胎。但是他现在目前遇到了一个问题呢，是他又想去读博士，就是这个读书又和工作又和生二胎，就整个的全都砸在一起，他就不知道怎么去抉择了。 就这事儿他想的又想了2年， 想了2年到3年、哦、对，直到现在他说我必须要下决心了。 那他的工作是什么呢？ 他的工作是一个人力资源的总监。 他工作时间 工作时间 吗？ 其实还是相当紧张的，就工作平时的这个事情比较多。但是呢因为他走到了这个位置哈，也不用每天这么疯狂的这样的加班，所以还好，就是他偶尔的去开一下家长会啊，去做个产检啊，应该这些时间都是有的。 就是说他的工作是那种责任大但是 弹性也大的，这种 体力劳动的付出的。 对对对，相对来说。 那他为什么要生呢？ 为什么要 生而生啊？还是有什么其他的考虑？ 香露这问题特别好，我其实也问了他这个问题，你为什么非要生哈、啊？到这个年纪，他说，自己分析了一下，分析了2年了嘛，他觉得主要是他自己的原因，他觉得他没有安全感。就在职场中他也没有安全感，他觉得他41岁了，再走到45岁再跳槽的话可能也没有人要了。然后在家庭中呢，他也觉得说你看现在只有一个孩子，因为他遇到过 养儿防老是这个意思吗？ 他正好遇到家里的老人，两位老人都身体不太好的这么一个情况，所以对于他来讲他是中年危机了。对，所以他觉得哎，他说我要生一个孩子让我有安全感。对， 可是我在想就是他这种属于焦虑型的目前的这个状态啊，他生一个孩子会让他更有安全感还是更有焦虑感？因为马上就要面临很多孩子的事情 嘛。很多的问题，对的。我也是问了他这样的一个问题，我说那孩子可能会让你更加的忙乱哈、啊、他说那是暂时的，因为我第一个已经忙乱过了，我有经验了，然后我到第二个我觉得我应该可以处理这些事情、而且他认为他的家里面呢是非常的支持的，老人呢现在就是身体也基本上调理好了哈、他先生呢也非常支持，所以他觉得生孩子这件事情呢是天时地利人和，但是呢又和他的工作产生了一些冲突，就是他想一边工作又一边读书，那等于现在是3件事要同时进行 啊，想要的 想要的 有点 多 啊， 对， 又要学历上提高，同时工作还要保住， 对， 此外呢还要把孩子给生了、 是。然后我问他，我说你这个学历哈，就为什么你非要读一个博士，其实你做到人事总监你是硕士就够用了。他说也是没有安全感，就是他自己分析了2年，分析出来是没有安全感，他觉得自己的职业将来也不安全，所以他需要一个博士来巩固他的职业。所以昨天我们这个聚焦到这点，我还没有后续啊，后续还要继续帮他再辅导一下。感觉他其实要解决这个问题，首先要解决这样安全感的问题。 好，一会儿我们也来辅导辅导啊，其他的听众朋友，我这也有个案例啊。那么还有刚才您谈到的已经生了二胎的女性朋友啊，那他们现在的状态怎么样？生活的压力大不大？ 我身边的几乎所有生了二胎的女性朋友，目前都是处于一个比较高的高运转的一个状态，然后每一次问到他们都说没有时间出来，也不像以前那样和闺蜜能在一起，喝个茶呀，基本上没有这样的时间。所以我们见了面也都是在讲孩子的事情，在讲工作的事情。我感觉他们其实还是压力挺大的。 我这里面有几个案例啊，都是生了二胎之后的妈妈他们的讲述，那我们来看看。 一位30岁的宝妈，有两个女儿啊。她说：“我很幸福，我在30岁的时候完成了生第二个孩子的愿望。其实怀二胎是意外，但是有了之后呢，又不能不要，毕竟那是一个小生命。生儿生女我没有想过，反正已经决定要了。无论是儿还是女，我都会对他们好。我老公的想法呢也是这样，他挺疼我的，他也想要二宝。现在大女儿3岁，快上幼儿园了，小女儿呢刚4个月，也很幸福。”我当妈的一个感觉就是太幸福了。我老公说他有了3个宝宝，他也挺开心。生活压力啊是有点大，但是我们会努力的好好生活，为了这个家而努力。为了孩子，我特意请了很长时间的假，这段时间没有工资，我想先陪孩子啊。这前提还他能请假， 对，还能请得出来 啊。我们再看第二个啊，也是32岁的一位宝妈，儿女双全。他说，也是因为意外不舍得，所以说呢也就要了。当然我和老公的感情很好，结婚那么多年我也没有过流产的经历，所以有了之后我的第一想法就是要，不后悔生二胎。你想想一家四口有儿有女多么圆满的一家呢。现在大宝上幼儿园，二宝快1岁了，我很幸福啊。后面呢也基本上啊是感觉自己还不错的。我就不念他们的这个具体情况了啊。他们的感觉就是压力有点大，然后就是让自己多挣点钱，总会有解决的办法，钱会有的，我不后悔。那么我发现就是这些宝妈呢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不是意外啊，不是意外怀孕，就是好像家里都还挺支持的，跟老公的关系还都挺好的， 挺好的。 哎，这是一个共性。 这是我不知道咱们采访的是不是专门玩这个有选择性的采访。我遇到过的这个案例就比较更多元一些啊，就是年龄梯度比较大，然后家里的这个情况呢也不一定都是老公在精神上会有一些支持，可能有一些是财力上的支持，或者是这个各种各样不同的情况都有。其实我觉得他们真正的共性是在于他很幸福，这个是毋庸置疑的。就是你有孩子的时候，作为一个女人呢，你会觉得哎呀有这么天使啊，有两个天使，有3个天使，我还有朋友一下生了3个。就是他第一胎是一胎是生了1个，然后第二胎是一个双胞胎，所以一下子就有3个宝宝。 我身边有个这样的例子。 对，然后他也是非常成功的职业女性。那么在他其实他的先生呢为了这个家也是挺操心的啊，然后经常要出外去出差，所以基本上对于他来说，他觉得自己也有一些除了精神上的鼓励以外，钱上的鼓励，其实对于他个人来说，需要考虑的很多的是这个时间的压力，还有一些资源的压力。比如说这个老人家只能带2个，最多只能带2个，他现在有3个小孩，他就需要平衡这些方面的压力。 其实刚才所说的这个幸福啊，它是一个总体的感觉， 对， 不是说方方面面都没有压力没有冲突。 对对对，就是这个幸福感呢，我们有一个前提是宝宝确实是能带来幸福的。 是，所以呢就是总的来说日子还不错。 对， 但是好，我们下面来说一说就是刚才你谈到的那个案例啊。他有这种强烈的焦虑感啊， 对， 不仅仅是自己的职业上升的空间，还是说他未来他的养老的问题啊，怎么来解决？您当时给他什么样的建议呢？ 我当时给他的建议，大家真想听吗？这个 听不听是他的事儿。 对，这个建议呢，我觉得真的是因人而异哈。首先，我们在做这个职业生涯选择的时候，我们其实重点关注的是我们的职业兴趣，你自己到底是想要什么样的这个职业？另外一个是你的职业理想，我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，在职业中。那恰好呢，职业又和我们的生活它是重叠的，正好在职业最繁盛的时期是20岁到50岁之间吧，我们可以这么说哈。那么你的这个生育的高峰期也是大概在20岁到35岁左右吧。那么如果说前期它是一个重叠的情况的话，我们确实是需要分清一个轻重缓急的。那么对于我刚才讲的这位我的这位女性朋友来讲，她呢是在生活的前期，她并没有考虑太多职业的事情，也就是她说她前期呢都被保护得太好了啊，然后一直读完研究生呢就非常顺利的找了一份工作，生了一个小孩，他觉得人生也就这样了。直到他见到了比他更优秀的女性，或者说他现在这个孩子已经 上了小学了，他也觉得，哎，我好像生活突然之间没有动力了，我又需要让自己再重新，就这样的人，他本身属于一个特别强的内驱力的这样的一种人， 就是属于那种考了99分没有考好那种。 对， 但是还有下一次考试， 是的， 还有下一次考试。 我永远都要让自己参加考试，然后他这个周末又要去参加，又要去听课。上个星期他又去听课，后来我就跟帮他分析，我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忙？是你自己让自己这么忙。 对。 还是去解决他的这个安全感的问题，所以在这个职业生涯和学习和自我发展这个阶段呢，我建议他要有取舍。就目前你必须要有一些取舍的时候，你要取什么舍什么。那么我们就分析了一下，最后他锚定了一下，他觉得哎，我还是应该先生宝宝。而且他特别有意思的是，他跟我讲到他要学习，他要生二胎的同时，他还想换工作。 嗯， 因为他觉得现在的这个公司有点小，他做到人力资源总监呢，他觉得这是一个小公司的大职位的这么一个概念，他觉得我还希望在事业上有一些进步。然后我帮他分析了一下，我说你三个事情都想要的话，你必须要选择一个，那你选哪个？他说我想去读书，然后后来又说我想换工作。我说那你这样，你把这个事情我们分析出来，什么样的是最急迫的？现在他41岁，对于身体状况来讲，其实生孩子是最急迫的。 嗯， 所以他觉得我这个分析还是有道理的。 嗯，这个有点像什么？有点像我们处理日常的事物，首先分一个轻重缓急。 对， 啊，哪些是必须做，再不做就来不及了。 对， 有些呢是可以今天做，也可以日后做的。 对，我们说是它是重要的但不紧急的。 哎， 比如说他读书呢，可能对于他来讲确实是重要的，如果他不读呢，他就会未来觉得有点后悔的。那么但是他不紧急，对吧？以后他也可以再读。他说这个读博士，他好像跟我说是45岁有一个年龄限制。那45岁，我说你看中间还有4年的时间，你还可以生一个娃，然后再去读博士，再去换工作。对，我们是这样帮他去规划的。 我听完您的这个案例啊，我感觉就是可能有些朋友，特别是在事业上面啊，有强烈的这种内驱力想要提升的人，他们总想过一种完美的生活啊，各方面都要照顾到，各方面都要拥有，都要抓住。 香炉说的特别对，就很多人真的是追求完美，然后在各方面都要追求完美，所以他的焦虑来源于这种追求。 那么也许身边有那些看似很完美的人，看似非常炫亮的朋友圈，潜移默化的影响到了他的内心。 对的，所以要少看朋友圈。 是吧？你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。 其实朋友圈呢，它是一个集中的展现，我们都会把自己最美好的形象去展示出来哈，然后同时呢，这个朋友圈它是集中的一些美好的展现，所以有些时候我们，尤其是女性朋友哈，我建议大家，少看朋友圈，或者你找一个时间集中的去看，这样会好一些。 找一时间集中看，就跟补课一样，看一下大家现在都怎么样哈。好，其实客观的来说呢，就是女方啊，如果要生二胎的话，对他们的这个事业还是有一些影响的，至少她要调整一下他的这个工作进度和节奏，以及他的工作内容。 对， 这是由不得他的，是吧？ 对，大概都需要3年的时间。 对， 前3年是比较紧张的。 是，所以下面我们来聊一聊，就是如果要选择生二胎的话，对女方的事业有哪些影响啊？不同的，就像刚才您说的，这个25岁也好，到35岁也好，不同的时期，大家受的影响是不太一样的。 不交学费的课堂， 真材实料的案例， 亲身体验的讲述， 每天12点半到13点半，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。 这个问题呢，我其实因为原来在外企工作哈，我曾经问过一些事业上非常有成，然后在家里还有3个孩子的这些职业女性，尤其是高管哈，我说你们是怎么在国外怎么去带孩子，尤其是在国外也没有家长会帮忙， 对， 就他们的老人基本上不会帮忙。他说哎，我们可以去调整自己的工作节奏，同时呢先生那边他可能会做出一些牺牲，比如说他们有全职爸爸就是太太在外边去冲事业，然后爱人在家里这个帮忙去打理，还有呢就是他们的这个托儿的这种制度呢比较的 健全， 比较的健全，然后也比较灵活。像咱们国内呢，我知道很多的这个早教机构也接受一岁就是小年龄的一些孩子，所以我相信咱们国家也在慢慢的往这个方向去健全。然后还有一些大的公司，比如说咱们那些互联网公司，他们其实在楼下都是有这个托儿所的，我觉得这样就解决了好多这个女性职工的一些托儿的问题。所以另外呢，我们在一些实际工作中呢，也可以在你在生育宝宝和这个养育宝宝的前期的这一段呢，我们可以去采取一些其他类型的工作，比如说不做全日制的工作，做这个项目制的工作，那可能也能帮助到大家。 因为工作它不会因为你生了二胎它就停止啊，所以很多女性呢，她就会有一个担忧，就像刚才您谈到那个案例一样，她会担心自己返回工作岗位的时候呢，没有这个工作岗位专门给到她了， 对， 所以就有这种不安全感存在。 刚才说的这个担心呢，我觉得在现在的职业职场发展到今天呢，反而不是特别大家需要担心的问题了。因为目前呢，就是工作本身它也有了一些转换，就是我们呢会把一些某一些工作它就合并了，我们去做一些自己最专业的事情，同时又能把自己的时间调配开了，这样的事情。 这个 非常有意思，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，比如说昨天有一个朋友在找，他说我想找一个又懂品牌，又懂英文，然后又做过推广，市场推广，然后又懂这个化妆品的一个这么一个全才的复合型人才呢，去帮一个外企，他想进入中国，他的化妆品品牌想进入中国，但是他又不想养一个专职的总经理，又希望说成为他和供应商在中国和供应商的一个沟通的桥梁。那么一周呢只需要工作几个小时或者说几个半天就可以了。那我觉得这样的工作，我当时就在朋友圈发了一个小广告，反响非常的非常的好。就是其实这样的工作只要是你愿意找的话，我们在这个目前的这个职场的状态还是有很多这样的机会的。 但是这也面临一个就是说他 不稳定， 不在原来的那个单位了。如果原来单位本身就很好，平台就很高， 但是以我们对于这个单位的了解来讲哈，因为毕竟我们是一个企业在运转的过程中呢，它也有不同的要求，所以现在大部分的企业，最近我们发现很多简历上哈，尤其是女性的简历上都增加了一条，是我其实不太愿意看到的，就是已婚已育，已育二胎，没有再生育的打算。 对， 这是一个现象，但是我相信就是我们这个职场中他自己会去平衡和吸纳这样的现象。就是我们可能准备生二胎的，你就会在职业中做出选择，然后职业呢也会开放给一些有二胎的妈妈哈，去给他去平衡家庭和工作。我觉得这是一个多元的，未来是一个多元的。 我听您的意思呢，就是说本身这位妈妈她得要有市场所需要的能力啊，不管是在原来的公司还是说在这个社会上啊，都能够找得到她的立足之地。 对，香露说了这点也非常好，这是我准备接下来讲的。就是我们其实在做准备的时候，我倒不觉得你一定生二胎是要准备的，有些时候意外也就挺好的一件事情，但是你在能力上一定要准备自己，也就是说我们的职业生涯不一定是在一个公司里边的往上升啊，才叫这个往上晋升才叫职业生涯，我们可以在自己的能力方面各方面去做准备，那么这样的话也能帮助自己提升。所以现在这个职场是更多元的。另外呢，就是对于这个要求来讲哈，对于我们的工作要求来讲，我相信不同的企业可能他也需要去关注一些，我到底这个要求是什么，我能不能给职场的妈妈们提供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些工作的弹性。我觉得这也是作为我们这个企业里边的人需要考虑的。 是，所以说作为女士啊，职场女性来说啊，还是比较累的。她考虑的问题就很多，因为不像男士啊，她可以不间断的来考虑工作的问题。那么女性她必须要做一个因为身体的这个变化而做出的调整，这种调整有可能是突如其来的啊，不像男士他可以按部就班的，是吧？此外呢，就是他还要未雨绸缪到很多事情，比如说哈，刚才谈到的是生二胎，

阅读加我一个。 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，我仿佛尝到了恋爱的味道。有时候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，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；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，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，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。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，千年沧桑，游遍了浩瀚星河，宇宙无疆。我知道我爱上了他，爱上了阅读。 读书使人明智，读书使人领袖，拥抱书籍，爱上阅读。 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请您准确对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。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在你身边。 找工作 难， 招人才 难， 世上无难事，且听职场帮帮团。 厨师、司机、保洁、前台、销售、快递， 换 编辑、策划、总监、会计、软件工程师， 换 律师、翻译、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， 换。 停停停停停！挑花眼了，挑花眼了。 脚踏实地，志在千里。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。这里是职场帮帮团，欢迎大家继续收听，我是主持人香露。今天和大家来聊的是要二胎还是要事业。其实很多人呢打算哈全要，也有人呢选择其中之一。那么我们今天的嘉宾呢是资深的人力资源专家顾问董英明。英明你好。 香露好，大家好。 要二胎不是一个人的事儿，男士呢也很重要。实际上呢，就是如果怀了二胎或者说打算要二胎啊，男方压力也不小。这种压力他也体现在他未来的工作选择上和现在工作的安排上啊。那么对于男方你有哪些建议啊？ 原来我在企业里特别有意思，我们发现啊，有一些男性的员工，他突然之间原来可能还有性格的，突然之间变得没有性格了，老板说什么都是好的。 有性格是指敢回 嘴，就是敢，对 那种是吧？ 对，敢去吵架，敢去承担一个什么事情，到后来就变成说什么都可以了。那一定是他生活中有一些变化了，比如说他要生二胎了，他可能这个经济压力比较大了，他不能再去冒险了，就是他可能会在某一时间去降低职场中男性冒险的系数，这样也挺好的。 这挺好是吧？就是认怂， 有责任感嘛。但我觉得对于男性来讲哈，我也希望奉劝一下，就是咱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哈，我有两个极端，我们是避免的，需要避免的，一个是极端的紧张，就是哎呀，我要有二胎了，我这责任心好大呀！我有两个活生生的小生命，我需要去对他们负责任，我还有太太需要照顾，他还不想工作，就是这种你自己不要让自己特别的担心，你自己不要给自己压特别多的这个责任在里边，就是它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，生命是很美好的，来了以后我们要对他负责任，但是他自己要有成长的空间，就不要过分紧张。还有一种呢，就是过分逃避了，他一看到太太要生二胎了，反正也有这个婆婆呀妈妈呀都过来帮忙，他就开始出差了，然后申请去外地工作 啊。有这样的， 遇到过这样的，就是赶紧跟那个领导去请愿，说领导你最近把我派出去吧。 这是一种逃避， 因为他觉得家里忽然之间多了好几口人，多了很多，他要处理大宝和二宝的关系，要处理婆婆和丈母娘的关系，要处理太太的关系，他就觉得忽然之间这种关系太复杂了，他就处理不好了，然后他就选择逃避， 他想静静。 对就想被派出去，所以这样的情况也是尽量避免吧。你需要去 还是需要去这个处理好这样的关系，然后你才能事业才能走得更好。 是，也许对更多的人来说，就是工作不敢随便辞了啊，假不敢随便炒了。 对，有一些人会变得特别愿意出差。 嗯，好，这个出差可能有多重目的哈。下面我们来看一个案例啊，他是这样说的：他说我昨天发现自己呀、意外怀孕了，是老二。说实话，刚开始有点惊恐，很难接受。大宝是男孩，2岁1个月，我没有打算要老二的。现在感觉啊，从带大宝的累里面还没有缓过劲儿来。当时想着拖一拖，过几年年龄大了更不会要了，就把这个纠结的问题算带过了。其实啊，辛苦倒是其次，主要是精力时间和金钱方面都有压力。我要不是那种生完孩子就把孩子扔给老人的，我会很用心的自己来陪伴他们，也希望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给宝宝最好的教育。但是玩具什么的我会给他买二手的。我老公说啊，我觉得以我们目前的收入水平，想给宝贝非常好的教育环境，要提高的空间还是很大的，更别说老二了。我还是希望给下一代尽可能好的资源，不希望资源被稀释，这是一。二呢，有了老二谁来带？我父母已经带了一个了，年龄也越来越大，再让他们带老二，嘴上即使不说，他们心里也是有想法的。你父母条件更不允许了，你爸还在工作，你妈一个人带两个孩子肯定吃不消，这也会引发很严重的问题。第三，我们俩预期的收入会有很大提升吗？可以多给大宝投资，我们还有四个老人要赡养，如果自己的身体出问题那该怎么办？这些都需要足够的经济支撑啊。我觉得他说挺对，像我们这样的家庭在北京要二胎是不是不太明智呢？ 听完了以后感觉这个家庭真的是确实是面临了非常多的困难哈、和挑战哈、他现在感觉老大也不是很大，然后老人呢可能又有这样那样的情况，精力和时间啊，自己这个钱呢可能又没有那么多，在这种资源稀缺的情况下呢，又不希望说这个老二的爱被稀释，或者老二获得的资源被稀释，是吧？那么哎呀，看起来我也觉得很难做， 是吧？ 觉得早知现在 这个没有后悔药可吃。 这啊，这种开弓没有回头路哈，我们往前走的话，如何去应对这样的问题哈？其实这样的问题，我相信可能在一些大城市呢是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。遇到这样的问题呢，首先别慌啊，我们肯定有解决的办法。其次呢，大家不要一下就想到自己现有的资源上边，我们可以还是拿它当一个项目来做。就是我这个项目的目的是，什么？把几个重要的目的把它列出来，然后，我们再去剔除那些可能有一些目的是你可以去把它拿走的，比如说用二手玩具怎么了？就二宝可以用二手玩具吗？ 这个他倒没 有 问题， 但是他不是说希望这个资源不要被稀释嘛，对吧？我们有一些不太重要的，我们是可以拿走的。重要的呢是，老人他可能遇到了他身体又没有办法去带的问题，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去找一些互助的小组啊，在这个小区里找到？我想说的总体的原则是，办法总比困难多，就是我们其实是还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的。包括我有同学呢，他们在这个小区里就有这种互助的小团队，就是妈妈们今天一共五位妈妈，比如说啊，星期一是这位妈妈去接，星期二是那位妈妈去接，这样的话其实每个人你的工作时间就是一天，但是呢我们其实是把五天的这个事情时间都安排好了。所以在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也是要把它拆解，拆解之后再把一些不重要的任务和需求拿出去，然后我们把最重要的事情先急事先办。另外呢是把一些这个我们的任务啊，我个人觉得尽量的把它请到一些外援，也就是如果把它放到职场上来说呢，就是我们需要把这个一些不太重要的工作可以外包出去。比如说我们可以集体的在某一个食堂去订饭，这样的话就不用再去做菜，买菜做饭，这样子就可以更多的时间呢去给孩子有质量的陪伴。 刚才一鸣说到的是一个资源调配的问题啊， 对， 就是把现有的这个资源充分的利用和调动起来， 对， 这样的话呢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儿。有些没得选的 必须要解决的， 对， 是吧？有的可选的呢，像这个什么二手玩具啊，这种衣服之类的，你就可以放到一边了，不是那么紧急的哈。刚才您谈的是小区互助妈妈会，倒是挺好。接送宝宝这事儿，确实，不知道能不能够对大家，特别是对他有所启发，解决一下他这个焦虑的问题。另外呢，如果用钱能够缓解焦虑，为什么不花钱？ 对，其实现在我们好多时候大家都固在一个某一种思维模式里边，就是这个钱一定都分成几份儿哈，花到不同的地方，我这个钱就是放到某一个账户里面，是为某一个目的花。其实你把这个钱你把它拆开啊，你把这任务拆开，可能就会发现，哎，这个钱还有另外的一些可以花的方式。同时呢，你如果说有一些用钱可以帮你解决很多你又需要花精力、需要花时间、尤其需要花体力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其实建议大家可以去这样去把它外包。 是，你比如说啊，这钱有一部分要用在请阿姨，是吧？ 对。 有一部分要用在这个送她去上什么学， 对， 对吧？有一部分呢要用在这个医疗方面啊，或者是保险支出等等。但这本身就是钱该用的地方呀。 对，但是请阿姨呢，你也可以把这个请阿姨的费用也把它分摊嘛，摊薄。其实管家庭和管公司是一样的道理。我觉得，我们有些同事他也有这个阿姨非常不错，他就会在朋友圈里发一个小广告：我们家阿姨不错，你们是有宝宝离得近的小区，你都可以送过来。 哦、 然后他阿姨他可以找一个好的。我可以挑一个8000块钱的阿姨，然后，好几家来， 干了10000块钱的活儿。 对，而且同时我可能只付出了3000块钱的成本。 嗯， 就我们可以、这 个、三个孩子， 就是小区里边邻居啊，他可以有3到4个孩子，他都能看得了。那么你家里又够大的情况下，其实是可以这么去想的。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把一些看似解决不了的问题呢，我们把它发散的去想一想，还有没有其他的解决方式？ 是是， 嗯， 就是大家一起来分担啊。那么如果实在没有分担的话呢，我觉得那这个阶段该花就花呗，对不对？因为这钱是干什么用的呢？钱不就是用来解决生活问题的吗？ 对 啊，在这个阶段。那么也许你积蓄不是很多，但是你想它会不会让你现在的生活过得好一点？ 嗯， 咱不能够说过了今天没明天，是吧？ 对， 那首先是要过了今天，过好今天才有身体去挣明天的钱呢。 对，也是对自己的一个投资嘛。 嗯， 现在花钱的也是对未来的一个投资， 嗯、 就是非常还是花的值的。 哎，所以我觉得啊，给这位老公我也有一个建议啊，咱们要有一个及时行乐的建议啊。您都及时行乐了啊，现在觉得哈、啊、有点来不及了，有点后悔了，大可不必。为啥呢？我们都要活在当下，我们认真的活好每一天啊，多花点钱没关系，哪怕我们手里的这个积蓄不多。但是你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心态啊，一个非常好的体验去过当下的话，那么你过的每一天都是很糟糕的，也就是说你的未来也是很糟糕的。我们积蓄的钱不是很多，但是我们不浪费，让它物尽其用，特别是像刚才一鸣所说的，哎，充分调动各种资源，让钱的这个效能更大化。 对，像陆说的这个特别对、 哎、那就我觉得是很完美了、就是、这比起外国人来说，咱们好像应该还可以。外国人他现在是吧，说要你拿出几百美元来，好多人都没有。 对， 咱们还是一个比较重积蓄的，包括父母啊还会多少给到一些帮助的。 对，所以我们香露说的对，就是你这个钱呢是用来花的，但是花呢是要让它的这个效能最大化，同时你要想到多种用多种手段啊去帮你达到同样的目的。 对、 嗯、 再结合到刚才所说的这个买二手玩具，我就觉得你这种消费观很好啊。 嗯， 就是现在我们在北京啊，在大都市啊，确实你能够见到这个啊非常诱人的花花世界啊，因为这个物质也很丰富，是吧？很多的这种没见过的这种体验呢，也确实很诱人。 对， 有的时候你真的不经意就把这个钱花掉了。 对，特别有意思的是，我在以前在企业里边的时候啊，发现有一些新妈妈，她就会 隔一段时间就说，哎，我现在有一些孩子闲置的玩具啊、衣服呀、啊，其实都挺新的，买的也都挺好的，你们要不介意就拿去。所以就大家的这种交流还是挺多的，我觉得也挺好的。只不过是有些时候我们都不好意思说，哎呀，你看不好意思去说这些事情。但是你说二胎，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欢乐来讲，我们其实还是可以，就不要把这个不好意思这个作为一个最主要的一个选择。你像刚才的这位老公也是，他说我希望给大家更好的资源，更好的提供更好的保障。其实我们像香露刚才说的，我们要先有基本的保障，我们再有更好的保障。 是啊，不要攀比哈。 对， 彷徨在职业生涯的十字街头，我该何去何从？为什么我永远赶不上别人的脚步？ 不要这样啦，你远比自己想象的要优秀。 努力不给未来的你留下遗憾， 选择不错过未来发展的方向， 做个聪明勤奋的职场人。这里是职场帮帮团，欢迎继续收听。 好，这里是职场帮帮团，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是要二胎还是要事业啊？那我想问一下一鸣，您身边有没有坚决不要二胎，就要三口之家啊的这种日子，就要让自己的事业哈、啊、有更好的提升，挣更多的钱，有这样的人吧？ 有。 我觉得这种人可能还是占多数的。 占多数的，对。而且我身边有一个职场的高管啊，女性朋友，她说，我说你不来一个二胎啊，因为现在政策放开，坚决不要。她的理由很有意思，她说我认为作为一个女人，我成为了一个好女儿，后来成为好妻子，然后现在是一个好妈妈，我觉得够了。就是我不用再来一个乘以二，孩子乘以二， 再用一个孩子来提升他的幸福感。 对，也就是说他的人生目标在这方面他已经得到满足了。他说那我接下来要做自己的事情了。所以他就会去滑雪啊，因为他孩子已经大了嘛，他就可以在孩子那个放假的时候，他陪着他就孩子去夏令营，但是他也出去玩，就他们就把这个生活就安排得非常好。他说我觉得我该体验的都体验过了，我现在觉得过做自己也挺好的。 对，那他的工作有没有受到一些影响？ 工作他是这个生孩子比较早的，然后工作呢就没有受到影响，所以他在后边呢又走得很稳，然后到40多岁呢也是做到了这个高管的位置，而且现在精力啊各方面啊体能啊都非常的好。孩子也大了，出去之后经常大家都觉得，哎呦，这是姐弟两个，就感觉感觉那个整个状态都挺好的。对，但是也遇到过一个非常有意思，她是纯属意外，她是这个女性一直在加班，过去是在四大，大家可能知道这个四大加班是很有名的哈，非常的痛苦。然后有了老大呢，她就是因为经常加班，所以她就离开了这样的一个工作环境，就开始有大概两三年的时间是沉寂，就找了一个相对来说能够给她提供宽松的环境的一个咨询公司去做。那么后来呢，这个老大已经上小学了，他又觉得我又可以开始再去工作了，努力工作。这个时候发现又有老二了，那就和他的这个职业生涯，他感觉哎呀，和我职业生涯的这个梦想又远了一步。但是我又问他，我说那你现在怎么想的？因为他最近就要生了，马上就要生了。我说你是怎么打算？ 那还能怎么想？先生 了。那还能怎么想？他说其实我后来想了想，生孩子也没有那么的可怕，就是几个月的时间。他说我就当休了一个长假，我过去从来没有想过要休假，我现在就当休了两三个月的假。之后家里也有阿姨都安排好了，我原来那个老大的阿姨正好可以接续上，大家也熟悉了。他说我不需要再去磨合，就整个系统都可以自行的运转。他说那我就接下来休息好了，我就可以又重奔职场，又杀回来了。所以每个人的这个心态的调整还是挺重要的。 哎，真是啊。 对， 就是每个人看这个问题的角度完全不一样。 完全不一样。对，有些人说二胎来了就来了，不来也好，来了我也能应对，这样我觉得是最好的一个心态。 所以就像刚才您说的第一个案例啊，这个又滑雪又什么夏令营的啊，我感觉就是他考虑得很清楚，他要孩子首先是为自己。 对，你说的非常对，他是为自己，确实是为自己。他说我这个角色，我觉得我人生都要体验一次。 对，就是你要不要二胎啊，首先得从自己的考虑 啊角度来出发，或者说从家庭的角度，而不是说从二胎的角度，就从二宝的角度，哎呀，他要来了一个二胎，他会怎么样？我觉得不能本末倒置。如果你自己都没有处理好，未来和宝宝的关系，未来和这家庭的关系的话，你就做这样一个决定，那以后，就会比较的忙乱一些。 对，而且自己永远因为你之前的那些关系的问题没有处理好，后边的关系的问题就增加了一些，又多了一个，那么你就可能更加的忙乱。 是，但是后面这个案例呢，也就是说啊，山不转水转呗，是吧？ 对， 船到桥头自然直。 对 啊，我确实没打算要，那要了，那要了就要了。 对，而且他，我觉得他们是看的比较，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。 对， 这样就会比较容易再去那个安排嘛。然后又利用了比较好的工具，比如说他们家的那个老人呢，正好是前年的时候吧，就是我知道他身体不太好，但是呢他用了高科技的手段，就是在家呢，这个阿姨帮忙看着，但是呢就多给阿姨一些钱，阿姨也很高兴，但是他们就在家里放了一些，这个老人的那个房间放了一些摄像头，这样的话他们可以第一时间知道老人是不是身体又不方便啊。对，因为他们不住在一起，所以他就可以用高科技的手段来 照顾老人， 又能照顾自己的这个家庭。 是，不管是要二胎还是说呢已经生了二胎的职场女性啊，我觉得综合一下的话呢，就是一个心态特别重要啊，还有就是你的工作的能力啊，包括和老公的关系啊，此外呢就是怎么经营家庭的这个能力，就是刚才一鸣所谈到的这种资源配置的这一块的能力啊， 对 啊，非常重要。如果大家把这些理顺的话呢，哎，整个的状态可能都会很好。 对，你可能就是相对来说，可能就是时间的压力冲突，就可能有一些突发事件出来的时候，那都是暂时的，就不会是长期的压力。长期的压力其实对我们的身体和精神呢都非常的不好。最近朋友圈里也有一些人，他一到两三点钟看到他们还没有，就有会有失眠，可能就是这个长期的压力导致的。 他们是在关注美国股市吗？ 有可能 两三点钟失眠了。 而且现在失眠的人越来越年轻化了，就大家想的事情太多了，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说新的一些就我们的社会支持可以帮到我们，我们的一些日新月异的一些这个技术手段可以帮助到我们，那我们尽量多的去试验，不要怕失败，还是挺有意思的。 对，刚才一鸣所说的这个想的太多了，确实啊是我们这个都市人的一个通病，什么事儿都得知道，什么事儿啊都得去拥有，这个不太好。如果大家决定要这个生二胎的话呢，还是不要把时间太多的浪费在某些这种什么刷朋友圈啊，什么到处看新闻呐、看八卦呀，你可以专注于做那么几件事情，工作上面的事情也好，育儿的事情也好啊，或者是说哪怕跟家人陪伴也好，我们把这个时间啊利用得更有效一些， 就是专注和有效，同时呢你给到每一个不同的身边的人有质量的陪伴就好了，就并不是说你陪伴的越久越好。像我们陪伴小朋友，但是我在家其实是一直在背对着他，我在工作或者我在开电话会，其实你和孩子是这个物理上是在一起的，但是你们的心是没有在一起的，那你就不如说我先把工作做好，然后我花半小时一小时的时间是专注的陪孩子的，这样对于你们来讲，未来你再去回想的时候，它都是有质量的陪伴，你会非常的好。 确实生活发生了很多的变化，工作呢也有很多的挑战，我们更应当聚焦啊，更应当把自己的这个精力也好，金钱也好啊，和感情也好，用在最需要花的地方，不要让那些杂念干扰了我们的生活。这里是职场帮帮团，非常谢谢一鸣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，谢谢您。 好，谢谢香露。 好，也祝各位打算要二胎的朋友们啊，加油好运。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北广沟，朋友们明天再见。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，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，担负着简单的满足。 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，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，我要的幸福。 我要